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我哋系 DJ。 Hello, I'm here. I am right behind you. 好多人都中意刺激又好玩嘅事情，但系要小心，唔好好似呢一位朋友咁乐极生悲。原本开心的旅程变成一个恐怖经历的怪异事件。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 欢迎继续收听怪异这个节目，在这里你可以听到在世界各地发生的诡异怪诞的故事。我相信你都知道，降头在东南亚是非常盛行的，是属于可以害人亦都可以救人的一种巫术。尤其在泰国，种种不同的降头都可以在那里见到。以下要讲的是其中一个非常恐怖的降头术， 飞头降。 Sam 原本买了机票，打算和未婚妻到泰国自由行玩几日，点知就在出发前的一个星期， Sam竟然捉奸在床，亲眼见到未婚妻和自己的好兄弟瞓在自己亲自设计的新屋。 Sam 大受打击，唯有独自一人到泰国散心。 Sam 是第一次到泰国，所以到了泰国之后，他就安排了一个当地人做导游带他周围行下。但是心情极差的 Sam 完全提不起精神。导游见 Sam 一直没什么心情，晚上就带 Sam 到一间很热闹的酒吧饮酒。饮到醉醉地， Sam 就将自己的事情告诉导游知，导游也都替 Sam 难过。 Sam 突然间想到一样东西，这里是不是很犀利一样东西叫降头啊？导游一听到就即刻阻止 Sam， 降头这样东西虽然可以帮你报仇，但是亦都会影响自己，令自己接受的，千祈唔好试啊。 Sam 听完再冇出声。多一阵， Sam 就话要翻酒店，问导游第日有咩安排。导游解释咗行程之后呢， Sam 就问有啲闷，有冇刺激好玩嘅嘢啊？导游谂一谂，打咗一个电话，之后就同 Sam 讲。有个几刺激的嘢，不过需要早上出发，因为地方比较偏远，要坐好多个钟头的车。 Sam 答应，导游就即刻安排。而这个刺激的旅程差点就令到 Sam 冒名回家。早上大概九点，导游已经揸车到 Sam 的酒店。 Sam 带着宿醉上了导游的车就睡着了，大概行了成日的车程才到达目的地。 Sam 瞓醒，发觉已经是傍晚时分，而自己身处于偏僻的森林里面。他一度怀疑导游是不是想绑架自己。导游就解释，今日咁啱有一对原住民在这里结婚，他们会在一个山窿度举行传统的婚礼。因为南方一家人是降头师，所以选择在他们修炼降头术的地方进行婚礼，而且会有降头术表演。导游说这个够刺激了吧，我是问准了村长和新郎爸爸才可以给你入来的，不过记得仪式进行期间不可以大声喧哗，不可以拍摄，还有不要周围走动。 Sam 听完当场醒了，导游要 Sam 全程跟实自己，两个人小心翼翼走入山洞。婚礼即将开始， 村长示他们坐在一角，视觉啱啱好可以清楚看到整个降头术的表演。仪式开始的时候都是一般的婚礼仪式，加上 Sam 完全听不明他们的语言，开始觉得闷，奈何又不可以走动，不可以离开，唯有呆呆地坐在这里。当 Sam 差一点就睡着的时候，导游轻拍 Sam 的膊头， Sam 吓了一下，导游细声跟 Sam 说，降头术表演现在要开始了。只见几位降头师已经在前面准备表演，他们拿出一篮鸡蛋，请了几位居民出来，包括 Sam。 降头师叫他们随意选几个鸡蛋，跟着打烂个鸡蛋，跟一般鸡蛋没什么分别。之后降头师就对着篮里面的鸡蛋施法， Sam 见到鸡蛋瞬间变成深绿色，降头师叫 Sam 再选其中一个鸡蛋。当 Sam 打烂个鸡蛋的时候，竟然有条蜈蚣由鸡蛋里面爬出来，吓到 Sam 本能的向后退。降头师捉起条蜈蚣放入玻璃樽， Sam 问导游，导游解释这个蜈蚣降可以施在人身上，中降者身体会生出蜈蚣然后身亡。 Sam 觉得真是不可思议。正当大家全神贯注看着降头师表演的时候，山洞外有人大声惨叫，大家望向山洞口的时候，只见一球形物体正由洞外面飞入来，仔细一看是一个人头啊！个人头面目狰狞，而且连住头的还有人的内脏和大肠，而且不停在滴着鲜血，非常恐怖。大家都被这个飞进入来的人头吓到四围走避，人头见到人就攻击，被攻击者都会被这个人头吸食鲜血当场死亡。导游立即拉住 Sam 跑到一串岩石下躲避， Sam 吓到直问发生什么事。导游望一望手表，正值午夜十二点，是飞头降啊！导游惊吓地回应，导游说飞头降是非常恐怖的降头术，降头师搭正午夜十二点施法，就可以将自己的头脑和身体分开去攻击人，以鲜血来修炼，如果被飞头看中必死无疑。导游叫 Sam 千万不要乱动，以免被飞头看中。而其他的降头师各自施出法术对付飞头，但个飞头实在太厉害，村长在这个时候在布袋里面倒出一件物体，望落只是一团血肉，其实是一个血婴。血婴虽然有着 BB 的身躯，但个头颅就好像一般大人的头颅。血婴发出奇怪的声音，直接飞身攻击飞头。这个血婴是村长修炼已久的鬼仔，法力高强，应该可以战胜飞头。这个时候 Sam 不自禁的抬起头看血婴和飞头的对决，突然一声巨响，只见飞头和血婴都被震开。飞头看到好像被冲击，但是依然漂浮在半空中，反而血婴倒地不起。村长一直尝试施法叫醒血婴，但是都无效，看来血婴不敌飞头。导游突然间拉住 Sam， 我们要即刻离开了。 Sam 见到飞头已经对住他，飞头要吸取鲜血恢复功力，他已经看到你了。导游边讲边拉住 Sam 就向着山洞口跑。Sam 不敢再望，出尽力地跑，但是无论他跑几快都不及飞头。飞头已经飞到 Sam 的头上，飞头张开血盆大口向着 Sam 的颈要咬下去之际，突然间一道光闪过，飞头被一团血肉包覆住，撞向石壁上。 Sam 想看发生什么事，但是导游已经将 Sam 拉出山洞，跑向导游的车，开车快速离开那里。Sam 被吓到全身乏力，冇几耐就晕低咗。当 Sam 醒翻，已经系医院。导游话 Sam 惊吓过度，一直昏迷， 无办法之下，唯有送佢入院。Sam 追问究竟发生咩事，导游话当时喺隔篱嘅部落有人修炼飞头岗，飞头被婚礼嘅人潮吸引，所以飞到山洞想吸食鲜血。危急关头，血鹰突然发力，将飞头撞向山壁 ，Sam 先至可以逃过一劫。导游叫 Sam 好快啲离开泰国，以后都唔好再过嚟。但系就唔同 Sam 讲原因 ，Sam 亦都唔敢再追问，仿佛知道发生咩事。办好出院手续，翻酒店收拾好行李，导游就再 Sam 到机场买最早嘅一班机回国。之后再冇过去泰国玩。叶村入边，钢头师为自己嘅颈缝针，被血鹰攻击导致半边面被毁嘅钢头师打咗个电话。一个男人喺电话嘅另一边问：搞掂啦嘛？钢头师回答：任务失败，冇谂到佢哋有个咁厉害嘅武器。不过你放心，我仲有办法令到你的好兄弟在这个世界消失。钢头好恐怖，人的心更加恐怖。继续点击怪异的其他内容，恐怖诡异事件和你一一分享。 九九九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飞道。